那个府城就比较大了，就倭寇当时来的很多，攻破了府城，这样的朝廷就把戚家军呢就调到了这个福建，福建打完了呢，倭寇他还是找软的捏，他就去广东，于是戚家军再次进军广东， 一路往南跑， 一路扫荡，打完广东也就没地儿去了，就是海南那个时候他不会去抢，那时候海南没有什么东西， 对， 就大概是这么一个脉络。但是戚家军本身呢和卫所军不一样的是呢，他是招募的，就是戚家军是领工资的，领银子的，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常说的说戚家军是最厉害的，是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军事制度，是因为他的这个招募制吗？他是有怎样的改变？ 整个的改变呢，不光是这个军队的改变，包括明朝的政治的改变。因为一个国家在这个中国历史上这个朝代啊，实际上就是从土地分配均匀就是盛世，然后土地兼并了就开始到末世，大概是这么个逻辑。但是每一朝中间呢，可能就会有一个中兴。这个明朝到了这个中期的时候啊，就是张居正改革一条鞭法，实际上就是一次中兴，就是他是按照你的地的多少重新丈量，不是按照人头。按人头的话，比如说一个土豪有1万亩地，那我按人头税我就交一个人，但是如果说按照地交的话，你有一亩交一亩的，你要有一万亩交一万亩的，这个对国家的税收来说是好事儿。在这个税收的基础上呢，他重新用这个银子做这个单位来统一了这个税收，就是你要交的不是粮，而是交的是银。在以前卫所军你种地你要交粮，你种什么交什么，种草就交草，但是这个时候就开始用银来统一了。那么他给这个士兵募兵发饷也是用银子，就是牵扯到中国从这个时候就开始采取银本位了，这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改革。当然张居正的改革呢，其实就是他在的时候改的不错，后来呢这个等张居正去世了以后呢，也是被利益集团反攻倒算了，就是这样明朝后来就衰落了。假设说这个改革还能持续，他这个用这个，那明朝还能强盛一些，这是在这个问题上。那么这个戚家军呢，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很多的银子给这个军队发饷。戚家军的规模不大，一般打仗出去就几千人，他的顶多就上万，因为还有的就是操练的，但是这几千拿银子的这个招募的兵的战斗力呢是蛮厉害的。 也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国家的制度啊，以及这个整个 财税制度是根本，然后军队军事制度是在浮在财税制度之上的一个这个更高一层的制度。 那咱们就着这个实际的例子来讲一讲他这个戚继光的这个军事能力吧，哈。从他这个当时的这一征战的历程当中啊，有南征倭寇，北御这个外江，哈。那这期间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战役？是结果是怎样呢？咱们先从倭寇这边讲起。 首先呢，和倭寇作战呢，其实就是一开始戚继光是在台州，就是台州那一带，那一带。因为倭寇本身他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他不是一次你找他决战你找不到，所以呢他是九战九捷。那么为什么能九战九捷呢？就是说原来的这个明军和倭寇作战呢，在北方的这个军队的编制到南方不太灵光，因为南方的地形就是比如田埂水稻田，这个你用方阵你用横队你是长不开的 啊。 那么这个还有就是山林，就是南方的地形相对破碎的 崎岖 啊，对。北方军呢，比如说这个100人全是长枪手，从山东调去的，那么你遇到了这个复杂地形的长枪施展不开，对吧？你用这个就是北方的编制不行，所以戚继光首先改革的就是这个鸳鸯阵。鸳鸯阵就是13个人有一个伙夫不上阵，12个人呢两两成对儿。那么本身它是个竖阵，就是说我沿着田埂进攻的话，就是这个前面只有2个人，两个藤牌手，一个长牌一个藤牌，用刀的。然后呢这两个人背后呢是两个狼线手，所谓狼线就是相当于我们过去扫地的大竹条柱，当然很长了。它为什么要那么长还有很多枝杈呢？它是老毛竹顶上个尖儿，本身不靠它杀人，相当于盾牌。因为倭寇的厉害呢就在那两条腿上，就是 能跑吗？ 不是，倭刀啊，它叫一刀一步，它攻击距离是一刀一步，就是你看着我刀短够不到你吧，它一迈步就跳到你眼前，一刀就劈下去了。所以狼线呢，就是它够长，它把你隔绝在一刀一步的距离之外，你砍不到人，你砍的就是这个枝枝叉叉这个大竹条柱，而且这个东西砍坏了，在南方随时随地可以补充，南方种竹子很多的。狼线后边是4杆长枪，这是杀人的。当然它是藏在狼线里边的，长枪手是这个12个人里真正杀人的， 然后再往后呢就是躺扒手，就是管近战的。所以他这个队形啊特别适合在小路田埂间作战。当然并不是说他只有这一个队形啊，如果说地形宽他就把它展成三才阵，那么如果说需要这个攻击的比较对方比较厚，那就是两排，就是二五阵。其实它是在变的，就这十二个人它是有各种阵法的变化，根据这个旗号和这个就是锣鼓来，锣鼓定进退，这个旗号呢定这个队形，练好了以后不用下命令，只要你旗子一打军队就会展开。那么哪怕说这个打败了，就是说还剩五个人一五阵，它仍然是有攻有防。所以呢这个阵法呢是克制这个日本武士的一个很好的阵法，因为它日本的这个倭寇里边啊打头的是久经战阵的武士，那个时候日本是战国期间，就是这个练家子有的是， 对， 找不着工作都能打。但是这些人呢在比如说倭寇，比如100个倭寇里可能有20个，他放在前面，后边那个面的呀，因为你这个明朝军队你和前面接战的时候你以为100个都能打的，所以一开始就经常是就被打败。那么经过这个就是戚继光的这个阵法以后啊，你把前20个放倒了，后边那都不能打的就看出来了。就是其实倭寇他也是好在前坏在后，这是他一个特点。 那是挺有意思的。这12个人是一个小队对吧？ 对，这一个小队。那么这一个小队的话呢就是相当于是吃饭作战行军都在一起 啊，都是他们， 哎，都是他们。 当时据说这个士兵们的这个劲头也是特别的足哈，是为了这个家国情怀吗？ 当然，其实抗倭本身调动了全国的兵力，不光是说正规军了，就是连少林寺都出了僧兵的 哦。 甚至于从广西调来的这个郎兵，就是广西少数民族的土司兵。为什么呢？一开始认为呢，说东南沿海地形复杂，广西地形也复杂，就让土司兵来打。土司兵固然能战，但是呢，毕竟他这个人少。而且人家在广西你也不能常年让他驻守在整个沿海，他数量不够。那么少林寺的僧兵呢也有问题，就是说他的武艺是蛮高的，但是他的对手是军人，可不是这个武术家。武术家之间切磋咱们约个地儿是有规矩的。 对。 战场上那个日本武士是没规矩的。 对。 就是他打不过你他可以设伏。比如说他埋伏弓箭。所以很多僧兵会吃他这个亏。就是一对一的打和尚不怕你。但是呢这鬼子一跑一追队伍散了，然后他埋伏下火枪埋伏下弓箭，你就要吃他的亏。 是。 所以最终解决他的不是那些个这个其他的办法，而是用的是正规军，就是戚家军。 各种阵法哈， 哎，还有军纪。他除了阵法以外还有军纪，就是说戚家军的这个作战呢他的赏格是很高的。我们说到前面说到银子了。 哦，就是有这个战功之后我会给你钱。 对，他有赏格的，就是在其实古代打仗都是有赏格的。 城市文化范儿，从明代航海历史聊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七式军刀是戚继光专门针对倭寇所使用的倭刀改良制造的武器。明朝军队所用的刀在与倭寇交战时经常被倭寇的倭刀砍断，戚继光吸收倭刀的长处对中国军刀进行改良。这种军刀刀刃弧度加大，刀刃宽度缩小，刀尖带有一个小小的弧度，刀刃中间起一条镐线，刀背也有一条动线，刀尖保留和刀身基本相同的厚度，减轻了刀刃整体的重量，但是又不减少刀刃的强度。 刚才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各种的这个阵型和战法哈，那其实如果说说到打仗的话，我们都知道打仗，我们现在这个概念更明确，肯定是要烧钱的。 对， 对吧，我们现在经常开玩笑说这一梭子子弹打出去，一个导弹打出去都是多少钱多少钱，对吧，打的都是这个钞票。那当时打的是也是要烧银子的，是这样吗？ 对。 那军费， 尤其火器时代的银子，这个军费要花的更多一些。 那军费是从何而来呢？有这个国力的支持吗？ 其实这就跟航海有关了。你别看明朝在路上这个收田租经常收不上来，闹农民起义，就是这个冷周期的时候你靠农业就是差点意思嘛。但是呢明朝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没有掌握好的，就是海上贸易。就是由于他没有那个把手伸到欧洲去，相反的是西班牙伸过来了，那么这个海上贸易的这个大头其实他让他们拿走了。那么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 在这个菲律宾的马尼拉，我们前面说过了，就是西班牙人占了以后改名叫菲律宾了。然后呢，我们把货呢等于运到马尼拉，这一段呢，就是这个航线的钱肯定是我们挣了。但是呢，他们要运走的话呢，就需要大船跨太平洋。这个时候就是有一种船叫马尼拉大帆船，其实呢就是用的是郑和宝船的技术，包括造宝船的工匠在国内找不着活干了，就去那边帮他们造那个大帆船去了。 这样， 要不然的话，他跨这个太平洋运输在当时风帆时代那是极困难的一件事儿。 嗯， 中间要走一个中转站叫关岛，就是现在美国部署轰炸机的那个地方。 嗯， 原来一直是西班牙的，后来1898年美西战争，美国人把菲律宾抢了，把这个关岛抢了，把这个古巴也抢了，就是都建立了美国的基地，那是1898年。但是在1898年之前，这个地方仍然是西班牙的。当然后话了。所以呢，经过马尼拉，从马尼拉出发，经过关岛，再把这个船开到墨西哥，然后呢，把中国货卸下去，这个在美洲的这个西班牙殖民地贩卖。那他给我们什么呢？当时的欧洲，我们前面上一集也说过的，没啥好东西。 嗯。 可是呢，在这个墨西哥有银矿。就是中国是缺银子的国家，就中国历史上为什么直到明朝才有货币的银本位呢？原来都是铜，其实我们也 缺铜，采不出 来。对，咱们中国也缺铜啊，咱们大概400座铜山嘛，银就更少了。比如说在这个铅锌矿的半生才有银，就是最有名的就是云南有个猪蹄，猪蹄镇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地方出银子的。就是所以呢，明朝的那个很多户部的干部都是从那儿调过来的，就是开银矿过来的嘛。那么这个由于这个马尼拉的这个航线，就把银子给了我们，把这个中国货给了他们。这样呢，造成呢就是中国从明朝开始呢就有大量的白银输入，于是呢货币就变成银本位。这样你给军队发饷，你收税，包括你做贸易就特别便利。如果背铜的话，你想你出去买点东西，如果是买好东西，你得背多少铜啊？ 对， 就是15贯，对吧？ 背一麻袋铜钱。 对的，所以说有了银子是对于这个中国来说好事。那么中国的货币银本位呢，到什么时候结束？是到1935年。就是当时的美国呢抬高了银价，结果造成中国市场上如果你还有银元的话，就有很多走私的这个商人，包括当时日本的这个侵略，还有一些商人就把中国的银元直接就运到美洲，因为他那边银价高，造成中国市场上的银币短缺。可是老百姓要交税的时候，他得卖了粮食换成银子交税，换成银元交税，这样等于就老百姓要多交好多粮才行，这不就整个国家经济危机吗？这是35年。所以后来就改成了法币，就纸币，就是这个抗战期间用的是法币，就是纸币了。这个是大概银子的这个后边的话了。当然我们说到这个明朝的时候，实际上明朝的军队到了募兵制的时候，军饷是靠银子。 对， 那么赏格就是刚才说的，砍一个脑袋30两，这个也是很大一笔钱， 是 相当于一个知识分子当时教书的话，可能一年的这个酬金可能也有20-30两吧。 确实，但这毕竟是拿命换来的呀，很危险吧。 但是对于士兵来说，这笔钱很重要。这一家人啊，这个30两，这一年就够了。 是， 只是一个倭寇，倭寇不是正规军，他是强盗，强盗身上往往有银子。那么他是抢的。如果说遇到战局不利的时候啊，他是把这个金银撒一地跑了。那么如果说这个前面的明军为什么打不过这个倭寇呢？还一个毛病就是军纪不好 啊。 如果说倭寇一跑撒一地银子，大家就不追了，撅着屁股开始潜。这个时候战斗队形就乱了，冷兵器时代很讲究配合的。你不能说我一个横排面有中间一半人撅着屁股在地上找东西。那么斩首也是，比如说斩首往往就是把敌人吓退，这一仗就胜了。可是如果大家都去抢那个脑袋，这个战斗队形又乱了，这个是不允许的。所以戚家军的军纪很严，有很多的关于军纪的传说。但其实呢，严格的纪律和训练只是一方面，还有一条呢，就是戚继光想了个办法，就是说士兵毕竟他战场上能够这个斩首，他也是他的这个也是他的权利嘛。所以戚家军的办法就是什么呢？12个人只有2个人许带刀，就是其他的人是不允许带刀上阵的。这跟古代的其他的朝代的兵器不一样，军队不一样。你像唐军每人一把横刀，这是标配，但是戚家军不是，只有正副队长，就是前面拿藤牌的那个两个队的队长有腰刀，他们有权利去割取这个首级。然后呢，这赏格30两呢， 大家回去再分，战场上不许抢， 嗯， 就是因为别人没有刀，你想割也割不了，你还能把脑袋揪下来吗？对吧？你拿的长枪什么都不行。那么他分呢，就是说割的这个人二两，就是一个就二两， 心理补偿。 哎，对，这是最多的。其他的十个人呢，咱们就按照功劳来分。 嗯， 最后不上阵的伙夫有五钱，因为给大家做饭也辛苦，虽然你不去拼命。也有五钱，所以这样一来呢，在纪律训练还有这个赏格的合理分配之下呢，戚家军就不会中那个倭寇的各种阴谋诡计。 嗯， 就是你丢下银子，他规矩是不能捡的，这是有纪律的。你杀了一个倭寇，队形不乱，因为该割的时候自然有小队长去割，比其他的这个士兵是没有权利，你也没有刀。就根本不让你带刀上阵， 嗯， 所以呢，他也是想了很多办法，这样才把倭寇的一些个邪招给化解了。 对，确实是很科学也很机智啊。说到刚才说到很多军纪的传说，我就想到这个之前我们编辑也提到过，说据说还因为这个整顿军纪是对自己的儿子下手了，有这样的事儿。 当然这个好像没有具体的考证啊，因为关于这种传说呢，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愿望，就是说，明朝前。前期比如中期的很多军队一打就溃散啊，或者说就胜了就骄傲，就是说大家其实老百姓是希望有这么一支有规矩的军队，就像历史上我们说的岳家军，对吧，他是有纪律的嘛， 对， 哎，这个戚家军也是有纪律的，他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他能落实到军纪上，不是你杀两个人吓唬人的问题，而是说你把所有的从赏格呀到这个分配呀到规矩啊到武器装备你都给搭配好，它是一个很科学的事儿。 对，还是得从细节上着手。 对， 我们说打倭寇，打倭寇啊，其实倭寇这个词我们广义上来说，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来自日本的这个海盗啊。 嗯，对， 但其实这个有点过于简单化了。倭寇的组成据说还挺复杂的啊，还有哪些人被称之为倭寇了呢？在当时？ 当时是这样的，就是说关于这个倭寇，它是一个裹挟的一个像滚雪球一样的东西，如果说在地方抢到了它就越来越大。它的基础是什么呢？它的基础是日本靠这个九州那个方向，就是那些个诸侯的那个势力范围内的大商人 啊， 因为每次你出海来抢先得投资造船，不是吗？招募这个水手和招募这个强盗，那也是要先投资的。谁能投得起呢？一般来说是当地的豪商，背后肯定有那些个就是诸侯们，就是大明们的支持，否则你在大明的地盘上你是不能建立军队的。那么这个等到了东南沿海以后呢，那么他实际上他要裹挟的就是说除了这些个日本的武士、日本的老百姓，还有一些个渔夫，就是他们各有各的长技之外，那么他会抓当地的这个人给他骚丝，给他干活，甚至给他做特工，就抓当地的人民。 嗯， 那么其实也有沿海的海盗混在其中，这样呢就有一个是非的问题。因为原来呢这个事儿呢，其实从这个抗倭到这个到80年代之前呢都没有太多的争议，因为那个过去的历史书啊包括什么记载都是。但是后来呢，这个由于利益多元化了，这个很多的日本来的资金呢，它也会影响到媒体，影响到一些个网络，甚至影响到一些学者。 嗯， 那么在这个大概就上世纪80年代以后，慢慢的尤其是上海方向有些学者呢就开始说这个倭寇是中国人呢，就这样的话，其实这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历史虚无主义了。那么他是抓住了这个其中的一个偏执，但是呢这个就想掩盖这个主流。那么这个网上的舆论乱七八糟很多，但实际上你要看他的主流，就是他的财产从哪儿来，利益怎么分配，倭寇的战法，这些都是我们中国没有的。他的阵法包括他的兵器，连他的铠甲都是一看就是来自于日本，而且他的这个整个的得利呢最终还是日本西南的那些诸侯们。 嗯，没错。所以说虽然说成分很复杂，就是说 复杂，但是它有主流和支流啊。 是那块的看到这个日本的倭寇来抢，能抢到啊，后面这些跟着这个各种成分的人啊，这个想要不当得利的，看到有钱那一起抢嘛。 哎，啊，而且本身呢这个事儿你说它是贸易还是战争呢，实际上到它动刀的时候就是战争了。 嗯， 哎，因为这个海上贸易本身呢其实它是个中性的，在那个时代呢本身都是有武装的。 嗯， 而且当时的倭寇就是日本商人输入的货物里头很大一部分就是倭刀，因为日本战国期间啊兵器造得很好， 中国呢长期的和平五倍就废弛了，所以呢他本来船上就有大量的倭刀，那么你说他是来贸易的还是来抢的，其实跟你的边防有关，你占了兵他就说我是来卖刀的，如果你要是没有兵那他就要抢你了。 真的是很鸡贼啊。这是戚继光和抗倭的故事哈。再往这个往后走的话，明末清初中国还有一位爱国名将，就是郑成功啊。他的这个主要事迹是驱逐了这个窃取台湾的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宝岛台湾。那我们今天最后一点时间，其实我有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啊，相信很多这个对明朝的这个历史以及的这个战斗史不太了解的人肯定想问了，说郑和跟郑成功都姓郑，他们到底有关系吗？ 他们俩应该是没有关系的。这个郑成功家呢，应该他是这个原来沿海的，应该是他们就是海商的这些集团，很多海商，郑家只是其中一家。但是郑家为什么能做大呢？就在他父亲一辈，郑芝龙那一辈呢，就是他是投靠了朝廷，因为海商本身是游离在这个政府的管辖之外的，因为海上过去讲亡命海外嘛，就你出了海，在那个时候没有领海海权的概念，认为你离了陆地你就是这个，就等于官府管不到你了。那么的所有的这个沿海的这些海商海盗们呢，都是以大陆为基地的，因为他要吃粮啊， 对， 你不能靠吃鱼过日子。所以都有他的家乡，就是福建啊那些沿海都有家乡。那么他呢或明或暗的，反正给官府打点，偶尔上岸住一下，这个休息休息也没人管。那么后来呢，郑芝龙呢就投靠了朝廷，说我帮你来朝廷剿灭海盗，所以呢明朝就给了郑芝龙正式的这个官职。于是他的这个船队啊就成了官军了。他呢再去说服打败那些个小的那个海盗，所以呢一度做大的时候，郑家的2000条船控制了从菲律宾到日本的整个的这个海上贸易。那么他的控制方法呢，就是说你不管装什么货，我郑家给你发船票，这个船票呢就是完税单，相当于就是你的货值的多少比例你给郑家交了，于是你在这儿航行就没事儿，要不然的话你要出麻烦的。郑家的财产呢，其实由于海上贸易是不间断的，所以就是源源不断的，就是他不是说你有一个总数，只要海上贸易存在，郑家你有2000条船你就有钱，以至于最后就是清军南下的时候，南明在这个就是长江那一带抵抗清军的很多军饷是靠的是郑家的海上的收入 啊， 所以等到了南明最后快灭亡的时候，郑家的这个势力包括他的地位就在南明朝廷特别高。就是说他实际上他用他的财力在支撑着这个最后的抗清的斗争了。 没错。 不是简单的靠田租田赋，而是海上的资金。所以这就是明朝在军事上值得反省的，就是海上贸易的利润你国家不拿。你发给这些这个就是地方势力这些海商们去拿。这是一个值得反省的。那么郑家和这个荷兰的这个斗争呢，其实不光是在台湾问题上，是很早就有的，因为荷兰人把船开过来以后，包括西班牙其实都有冲突，就是说他们本身来了也是要先抢海上的货物的，那你抢的人家郑家发了船票的货物了，这就要打仗了。所以呢这种海战啊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是规模没有最后收复台湾那么大，但是呢其实一直在打。关于荷兰人呢，其实多说一句啊，就是他们比西班牙和葡萄牙人高明，就是西方的这个风帆时代400年资本原始积累才有后来的这个所谓资本主义，他这400年在海上贸易的时候啊，西班牙和葡萄牙相当于两个漏勺，就是这个钱啊回到你的港口，然后呢这个谁投资谁拿走。 所以说最后还是跟郑成功进行了一个总决战哈，也是终于把台湾 最后把这个荷兰人给轰走的， 是收复了哈。我们用了两期节目的时间来回顾了明朝大航海时代的几位英雄和故事啊，这几位英雄和这个先驱者也是为我们的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 城市文化范儿，从明代航海历史聊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隆武政权成立后，郑成功被父亲引荐给隆武帝，隆武帝非常赞赏郑成功的才华，他叹息说，昔无一女配卿，卿当中武家，勿相忘也。为了表示对郑成功的宠爱，隆武帝将当朝最尊崇的朱姓赐给郑成功，并将原名森改为成功。